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。每一首优秀的歌曲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今天让我们走进歌曲背后的故事，寻找记忆中的歌声吧。著名音乐人古建芬曾创作出多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。当年在创作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这首歌曲时，据说还和当年对李谷一的批判有关。当年李谷一唱了《相恋》而被点名批评，这就让古建芬看不下去了。他认为这样优秀的作品还要被批评，那他就一定要写一首给年轻人听的歌。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作家石顺义是个相当低调的人，说句心里话，这首歌他说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词来。因为石顺义本人就是一个兵，他是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著名词作家的，所以他说他能够真切地体味普通士兵的感受，能够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。 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想家，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，说句那实在话，我也有爱，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，梦 不抗强，谁保卫咱妈妈，谁来保卫她，谁来保卫她。心里话我也不傻，我懂得从今的路上风吹雨打，说起那实在话我也有情，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 起作曲家刘诗兆，可能知道的人不多，但说起他的代表作《军港之夜》，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。不过这首歌曲当年却是一篇命题作文。当时海政文工团的演员苏小明要参加一场演出，团领导决定把任务落实到刘诗兆和马金星两个人身上。结果歌曲的创作过程非常的折磨人，而且团领导对这部作品一直都不太满意。直到苏小明在音乐会上演唱《军港之夜》引起强烈反响，坐在观众席上的刘诗兆才多少感到快慰和轻松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歌曲《春天的故事》是首颂歌，可是它也很抒情。这首歌就是作曲家王佑贵在深圳闯荡时创作的。有一次看到一台歌颂改革开放的晚会之后，他就一直惦记着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。春天的故事问世之后有过多个版本，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唱时，整首歌长达6分多钟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天的故事，难忘的春天。春天的故事，1979里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。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神话般的绝技做成，奇迹般的举起座金山，醒了长城内外，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。 啊中国，啊中国， 中国，你迈开了七壮山河的幸福法，你迈开了七壮山河新步伐，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。 让你心情参北斗啊。 作家佚名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就是《好汉歌》，自从电视剧《水浒》播出之后，这首歌立刻风靡神州大地。不过佚名在创作歌词的时候，他很费了一番脑筋，最后佚名强调了结义这个主题，为此呢，这首歌的原名就叫《四海皆兄弟》。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嘿呦嘿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呀你儿呀，嘿哎儿呀， 嘿呀你儿呀，嘿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嘿嘿嘿 啊、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呀你儿呀，嘿嘿儿呀， 嘿呀你儿呀，嘿嘿嘿嘿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词作家佚名大名鼎鼎的妻子就是作曲家雷雷，她是雷振邦的女儿。雷雷创作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广为传唱，2001年北京博物馆开馆，这首歌的手稿还被征集收藏，成为国家二级文物。 几度 为便衣警察创作主题歌时，雷雷前后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才有灵感突现，找到他要的旋律。雷雷说，当他在钢琴上弹奏出来时，他流泪了。不仅如此，此后每次听到这首歌他也会流泪。所以无论对于词作者还是作曲者而言，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听众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泪，那些光。